話俾我聽，佢喺英國、喺美國、喺加拿大、澳洲都聽緊我嘅講法。咁啊，當然啦，我只係一個香港嘅老百姓，本人喺香港出生，我屋企人誒二十年代嚟香港上個世紀。我跟住喺灣仔出生，咁啊喺灣仔大，喺深水埗長大，咁啊一路喺香港即係活動、成長、學習，咁所以對香港抱住一種非常之深厚嘅一種感情。因此對於嗰啲而家遍佈喺世界各地，無論係邊個年代、邊種原因、邊種個人家庭嘅狀態，去咗世界各地嘅，能夠好流利咁聽我而家講緊嘅嘢嘅香港嘅朋友，我都視同咧係我哋一家人咁樣。哦，咁啊，我知道喺最近嘅環境睇下，呢一波新嘅出去嘅朋友就係年輕過我，我諗啊一代人啦。咁好多都係識我嘅，或者唔識我嘅，直接同我一齊嘅見我嘅，喺我嘅附近經常有活動嘅。而家好多都離開咗香港，去找尋新嘅一種場景同埋生活方式。咁我相信我自己嘅講話咧，都能夠喺空中咧同呢啲所有幾十年即係嘅朋友、年輕嘅同輩嘅、唔同輩嘅一種交流。咁啊，我最近就收到一封，因為我日都會收到好多呢啲聽眾嘅一種信息，有啲係寫好長嘅信，有啲咧就俾電郵俾我。咁因為我自己有一個我自己嘅名嘅一個網址。咁啊，嗱，唔係我管理嘅嚇，我公司嘅同事同我管理嘅。咁所以咧，有陣時有啲聽眾嘅來電咧，就會去咗嗰度來信啦咁樣。咁今日有一位朋友咧，姓馮嘅嚇，可能唔知係呢個喺國內啊讀書啊，抑或係喺邊度？咁因為我好難去特別去研判。如果睇佢嘅電子信箱，佢嘅電話，因為我亦都唔係一個好用電子信息、電子嘅設備嘅人，所以我就唔加以分析啦。咁啊，總之呢位聽眾就係用英文寫嘅好長嘅一篇嘅來信。咁我覺得，因為寫得咁認真嘅來信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我應該用好嚴肅嘅態度嚟回應嘅。咁呢位聽眾佢話佢每個禮拜六都聽我呢個節目已經十幾年啦。咁當然我非常感激嚇，呢個佢表示佢學到好多嘢，多謝嘅鼓勵。咁話佢爸爸係一個愛國主義者，五十年代嘅時候咧，係差啲參加咗朝鮮戰爭。咁啊，我唔知呢個嘅背景係香港人翻去參加朝鮮戰爭啊，抑或國外嘅人去參加朝鮮戰爭？因為香港喺五十年代初期，四九年尾五十年代初期嘅時候咧，係有一批香港嘅知識界青年嘅熱血嘅，用佢個火熱嘅青春獻俾自己嘅祖國嘅建設嘅。喺四十年代尾咧，香港好多嘅帶有知識嘅專業人員，無論佢係一個會計師，或者係一個任何一番有文化技術需要嘅嗰啲專業，因為啱啱國家初初建立政府。而我哋嘅政府咧，大多數 呢個係軍人同埋喺農村，所以咧當去到一個大城市，無論係北京、上海、廣州等等各個大城市，喺建立政府嘅時候，需要好多嘅有知識嘅專業人員。而香港喺嗰個時候咧，係有一批熱血嘅青年啊，嚇喺提前咗成七八十年啊，響應咗習主席嘅號召啊，火熱嘅青春獻俾呢個自己嘅祖國。咁喺嗰陣時有好多人，香港好多人嚇，無論佢喺拔萃、喺喇沙、喺黃隱啊，這個讀書嘅高班嘅同學嚇，咁都係離開香港，奔赴我哋國家，而好多咧都係去咗廣州話，同埋咧上海啊、北京咁。咁後來朝鮮戰爭爆發咧，特別係識英文嘅咧，好多又都即係應國家個號召啊，就參加咗朝鮮戰爭。而佢哋多數都係因為咧識英文，所以咧多數係成為我哋志願軍嘅各個。即係兵種各個組織系統裏面嗰啲翻譯員，因為經常要知道對家即係美國嘅情況，講啲咩嘢啊，電台點講啊，佢哋嘅軍用電台講啲乜嘢嘢啊，咁又要收聽對方嘅電台啊，咁就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啊，都係翻咗國內。咁呢批人大概平均年齡咧係比我大七到九歲咁上下，咁即係應該係八十尾九十初咁樣樣。咁所以咧係有呢一個火熱嘅年代。咁當嗰度年代有好多好多嘅故事發生，嚇有啲係出現咁嘅情況嘅。喺屋企留低一封信俾父母，就話自己翻去建設祖國啦，咁就離開咗香港，翻咗去。咁所以呢位朋友寫呢封信，講到佢50年佢差啲，即係佢爸爸參加咗朝鮮戰爭，就勾起我好多好多好多嘅回憶。 我和你曾從無苦中望，這城市才發覺到遠岸，抬頭望，勇敢擔當， 記着成功需苦幹， 如無互助守望， 如何渡過夜寒？過雲雨常妨礙着遠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谁朝遇前方。 1972年，我黄华琪开创咗《狮子山下》呢个剧集。 嚟到2022年，我梁荣忠制作咗最新一辑《狮子山下》其中一个故事。 50年前，《狮子山下》系点拍出嚟嘅呢？ 50年后，我哋又点样继续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呢？电视节目《狮子山下》继往开来50年，今晚9点，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因为香港同国家血肉相连的情况呢，只有好像我们这些在香港长大，一路追随着国家的发展的步伐，先容易理解主席讲，习主席讲话这个我们血肉相连，话我们从无缺席这个讲法。当然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同一代同国家好疏离的好后生嗰代，即係我個孫嗰代咧，可能就大家距離好遠。但無論點都好，我自己都用好温柔嘅愛心咧，借住呢個大氣嘅電波咧，即係同大家發出一個訊息，嚇國家需要呢啲年青人，無論係喺80年前，亦或係喺現在， 咁過去嘅一段時間已經引出嚟嘅各種嘅誤解、疏離，希望大家逐步逐步能夠有所認知、有所緩和，從而咧呢、這個唔好忘記香港係我哋嘅家。咁所以呢一位朋友談咗一啲意見、一啲講法之後咧，佢就有一句，佢話佢係讀環境化學嘅，就對於國內啲好多嘅政府嘅政策同埋嘅腐敗現象，好沮喪同埋好悲傷。佢哋隱藏咗好多問題，佢哋只係知國內。咁我想講咧，我亦都喺國內做好多事業，做廠、做酒店、做學校。我亦都好似呢位朋友咁，係知道好多唔啱嘅嘢、錯嘅嘢。正如我呢個節目成日都會講到呢個問題。我話當我談到我哋國家嘅發展嘅時候，我唔會認為我哋國家冇缺點、冇做錯嘢嘅，係好多缺點、好多錯嘢。從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之後，一路發展到現在咧，中間每一個波折啊，都係有正確有錯誤。我成日都講一個觀點：如果我哋國家呢八十年積累嘅全部係錯為主嘅，咁美國都唔使嘥咁多精神嚟對付我哋啦。而家美國嘅外交部就係一個對付中國部，嚇、啊、咁，因為我哋早已經冧咗啦，嚇、啊、就好似蘇聯咁。蘇聯喺五十年代嘅時候，我哋啲後生細路仔都好羨慕、好敬仰偉大嘅社會主義蘇聯，佢叫佢做社會主義祖國，全人類嘅祖國。你話嗰個向往幾犀利喺嗰陣時候嘅左翼同埋社會主義者眼中，但結果到八十年代一路發展落嚟，大家都知道，最後係以佢嘅瓦解結束，留低咗而家嘅俄烏戰爭，就係帶嚟嘅嗰個傷痕餘波啊，係完全未能夠解決。咁美國都所花嘅精神對付蘇聯之後嘅後繼嘅俄羅斯嘅做法，就係俄烏戰爭呢一類。但對中國咧，佢要全力去壓制中國嘅發展。如果我哋中國呢過去七八十年，我哋錯嘅嘢堆積如山，堆過曬對嘅嘢嘅話咧，我哋早已經瓦解咗啦，冧咗啦，嚇，已經係另一個即係時代政府嘅出現。但係中國並冇瓦解，最大嘅特點，因為呢位朋友嗰封信裏邊就講到，佢話或者我哋可以睇下呢啲係咩問題咧咁。佢話：我聽老師你講到，關於中國嘅好嘅一面，係嘛？呢、這個我已經我哋都掌握到啦，係嘛？對未來嘅發展嘅潛力嘅信息，我哋都知道。但係睇下我哋又點樣解決呢啲問題？過去存在嘅呢啲問題咧，咁我可以講話，我哋嘅國家，我唔想講歸功於某一個領袖人物。總之，我哋嘅國家，我哋嘅系統，對於點樣吸取蘇聯瓦解嘅經驗而作咗總結同埋改正咧，我相信我哋有關心國內嘅政治嘅人都會知道嚇。譬如好似話對黨嘅整頓，譬如好似話對軍隊嘅整頓，譬如好似話對政府嘅貪污腐化嘅整頓嚇。反腐敗永在路上，譬如好似話對法制建設、對人民嘅監督政府。如果你有睇 CCTV 喺呢個每日嘅時間裏邊，都有一種專題嚇，譬如好似講法制咁，都有個專題節目，用好多案例教育中國人民認識法制，點去監督政府嚇。咁啊，最近河南出現嘅情況，我相信咧一啲都唔奇怪。而我都好相信，不久之後同河南呢件案件有關嘅各有關政府部門都會因為呢件事就會咧，即係順藤摸瓜咁摸出咗好多即係不正當嘅官員，佢哋嘅瀆職、佢哋嘅貪腐嘅問題。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嘅國家、我哋嘅執政黨唔係持一種不斷發現自己嘅問題，改正自己的問題，清理自己的問題，所謂 治君从严，治党从严，系嘛？咁样嘅话咧，我哋亦都唔能够讲话今后二三百年嘅长治久安。咁所以，如果呢位朋友想问到话中国政府点样解决呢啲问题咧，咁或者喺未来嘅时间里边，揾啲专题嚟讨论一下。我自己感覺到，我自己接觸到，我自己觀察到，我自己了解到的各種各樣中國政府解決他們存在的問題的措施，我相信都是有來源的，有根據的。這個朋友說，收到我講很多中國的正面的東西，好東西，咁佢嘅意思咧，係有多少話？喂，都講下中國啲衰嘢啊！咁嗱，各位，美國政府咧已經動用每年30億嘅預算，調動咗幾萬人，係喺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何題目都係去污名化中國嘅。咁我諗咧，就我都唔好加埋落去呢一個隊伍裏邊啦。咁本人我一早都聲明，我唔參加呢個咁嘅隊伍，所以咧，好多做得唔夠嘅嘢啊，我哋嘅人民、我哋嘅大眾、我哋嘅中國執政黨所依賴嘅呢個江山，都自己會去發現佢存在嘅問題。所以一個咁寶貴嘅空中時間咧，我唔想花太多時間去加入呢個隊伍裏邊，因此請你哋明白，我唔講唔等於中國冇呢啲負面問題，我唔講唔等於我唔知中國有呢啲負面問題，但係我係確定我自己最近呢幾年，特別係香港出現咁嘅事件之後咧，我調整我嘅態度。我喺香港最近出現呢啲事件之前嘅好多年咧，我講嘢都係會比較平衡，即係我哋會講下呢邊，講下嗰邊。但係我後來我都喺呢度聲明咗，因為人哋對家已經花咁多精神去講我哋嘅嘢啦，我又何必要加落去咧？咁係嘛？因為喺我談話嘅資料裏邊，我收集好多西方世界好慎重嘅言論，無論係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倫敦嘅報紙，或者咧德國嘅報紙。嗰種對中國好嚴肅嘅指出嗰啲問題咧，我都係好認真對待嘅，因為我覺得都係需要話俾自己聽，我哋國家仲有好多短板需要進步，咁所以我覺得克服我哋中國嘅短板就係中國繼續進步嘅好關鍵嘅問題，所以我哋唔怕面對我哋嘅短板。 寂寞中想起需要我吗？闷闷的想听一首歌。初恋的年头都与我们渡过，曾是醉人，情节再想极傻。玩乐声遮掩不了痛楚，共大家一起苦笑我。多少青年人相恋变成自我，谁亦也曾年少爱玩火。莫为昨日独自难过，有时现实，有时无心的错，没有开始，知道这缘是结果。谁了解今天谁不开心都唱情歌，怀藏着你与我这失恋的记忆。

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干诺道中天桥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无限极广场的快线以及是近诚信大厦的中快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大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爱丁堡广场和中环湾仔绕道近四季酒店。就在干诺道中天桥有道路工程，现在去西环方向近住无限极广场的快线以及是诚信大厦中快线仍然封闭，龙尾分别去到爱丁堡广场和中环湾湾仔绕道近四季酒店。提提大家啦，喺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嘅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会暂停使用。新北路线9号同埋 X9嘅石澳总站会临时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嘅位置。在屯門赤鱲角隧道因為緊急維修離家去屯門方向的管道慢線仍然是封閉，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北角沙华道近书局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屈臣道。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梳士巴利道近永安广场，同埋弥敦道近佐敦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八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咁啊，好多谢呢位听众好长嘅信，啊，佢会好认真读我推荐嘅书，系嘛？好高兴咁样能够一齐呢个共享呢个时间呢个咁嘅空间，呢个时空嘅信息，我多谢吓。咁點解會咁長呢？係因為既然有咁認真嘅一種回應呢，我係會用好虔敬嘅心呢去回應我哋嘅聽眾。咁今日呢個23号，習主席嚟咗香港講話呢已經有20几日嘅時間。咁各種各樣嘅消化呢都已經好多㗎啦。咁我手頭上呢，我而家揸住嘅係呢個政府喺2022年7月1号習主席嚟香港嘅官方嘅嗰份文件，有中英文版。咁啊，英文版呢個當然係俾世界各國人民同埋政府機構了解嘅。個中文版咧就係俾我哋香港嘅同胞。我希望國內的同胞都應該俾心機聽一聽主席點樣講。25年後的今日，條界咧到咗一個分水嶺。我自己喺香港呢個回歸嘅呢啲工作裏邊咧，我參加咗將近40年嘅時間。咁啊，前邊嗰個幾十年一路去到回歸後嘅第25年咧，我都是有所了解，所以呢次我是好認真咁打開個電視機，對住電視揸住簿仔，亦都有一個傳媒界嘅朋友同我一齊去即係睇嗰個所有嘅轉播，我哋一路睇一路聽一路現場即刻討論呢、這個。啊，咁樣講呢句説話咩意思呢？咁都好小心。 首先在整個過程裏面，因為我想很詳細來講呢，是因為我是面對著我心目中覺得有很多離開了香港的朋友，在世界各地他們都是關心香港的。但我也問過很多年輕人呢，是完全沒有留意到習主席講些什麼的。回顧在三十幾四十年前開始醞釀香港回歸的時候，同樣都是很多年輕人是沒有留意有什麼事會發生，而是中年人、專業人員、成熟的承擔著香港大職責的那個階層呢，就非常之留意香港將會有什麼事發生。所以在那個時候呢，我們的整個心態是什麼呢？期待這個一國兩制能夠出現，能夠成功。我們相信，我們想一個我們熟悉的香港能夠繼續下去。咁啊，到現在已經過咗四十年時間啦，由回歸前十五年起計嚇，已經過咗四十年時間啦。咁我本人深深地覺得，呢張卷中國政府係交咗一張我認為九十幾分嘅卷。點解仲有幾分咧？咁啊，仲有幾分咧？就我呢幾年都有講嘅，我哋好多嘢係唔及格嘅。但是九十幾分即的話呢，我們的的確確是誠心誠意地想香港這個一國兩制，想香港和祖國是能夠和諧地這個一起的。咁所以在自己參加香港回歸的這個幾十年的過程裏面呢，我是深有這種感覺。我最近這一個月應邀去好多嘅小各種小規模嘅座談會，嚇、按香港嘅法律咧，我哋唔能夠有太多嘅聚集。但係我亦都問過律師，喺即係公司嘅禮堂、公司嘅地方辦公時間算唔算違法咧？咁都好着重研究。我哋連水都唔派，嚇乜嘢都冇，就咁齋聽，嚇只係俾一杯水我。老人家頂住咁嘅咁解嘅啫。咁喺呢嘅最近嘅呢幾個禮拜嘅討論，我聽到各種各樣嘅意見情裏邊咧，我覺得確實我哋應該要讓更多嘅無論喺香港要或離開咗嘅香港離開咗香港嘅朋友，大家靜心啲睇下究竟國家想香港點。第一個信號我希望指出來的，就是6月30號主席坐高鐵從國內來，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這個防疫的原因、保安的原因，所以用高鐵這種工具，還有一些政治和社會經濟的原因，顯示我們的高鐵的成就，因為歷屆主席嚟香港都係坐飛機嘅，呢一次咧係呢個坐高鐵，咁都顯示國家跨步去咗呢一個階段。大家都知道高鐵，我哋係全世界而家佔70%嘅呢個個量嘅嚇最成功嘅一個系統，所以主席嚟香港坐高鐵，而大家注意的是那晚呢，那日呢就是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就他們的相應的禮儀的隊伍來迎接，並且有第六任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在樹一起陪同等待。那這個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呢？因為使我想起2003年嘅時候，我哋香港嘅民眾嘅運動，我哋嘅好多做法，使到我哋第一任嘅行政長官，當時係第二任嘅董建華，要種種原因咧，要離開佢嘅崗位。咁我覺得 陣時我哋已經俾咗個信息俾咗國家，我哋香港人唔支持我哋嘅行政長官。咁從嗰陣時開始，因為我喺第一屆嘅時候好流好好多參與，就睇到我哋嘅坐姿座位，我哋嘅安排，係嘛？我哋同國家領導人嘅嗰個坐嘅位置都唔同咗。我話係我哋香港人自己掹低我哋自己嘅形象嘅。咁此後嘅時間，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我哋行政長官翻到國內述職也好，咩都好，都係個位置咧係調整咗。咁呢個調整啱唔啱咧？我覺得係應該嘅，但係早咗啦。我當時作為一個參與者，我設想呢個調整應該唔使咁快到嚟，但結果咧，我哋第二任一開始冇幾耐就調整呢個嘅位置。咁呢個調整直到呢一次，我覺得睇到係國家好希望充滿祝福咁想表達對香港人民嘅尊重同埋咧祝福。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三集，有几难都会过。梁荣忠饰演丙叔， 我间唔时先翻嚟开铺嘅，多数都系出去收嘢。嗱，呢度系我卡片，小盛庄叫我 啱心丙啦，咁样叫佢啱噶啦。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失物认领处。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最初看不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的燕破岳，但随着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在猎豹的成长，他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岳改观。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嗱，我希望大家唔好唔注意到喺咁重要嘅时间节点嘅呢个中国人好重视所谓头25后25呢啲嘅节点，重新有咁重要嘅礼仪嚟呢个。俾我哋香港嘅行政長官，如果我哋熟悉中國文化，就知道禮係一個高於法嘅一種表現嚟嘅。嚇，我哋喺中國古代，法係源於禮，先有禮，再慢慢衍生出按禮演變出嚟嘅法。所以當呢個禮係俾咁高嘅待遇，能夠咁嚟行禮如儀，嚇喺國內出嚟俾大家宣誓，俾大家向國家主席宣誓。請大家注意哦，我哋上海市長、我哋嘅北京市長、我哋嘅天津市長、重慶市長係唔享受呢一種禮噶，嚇。所以大家唔好睇輕呢個禮同一國兩制同咧。依憲政治理香港呢個處境係好有關係嘅，所以我非常重視呢個禮。因此，我第一就睇到哦，呢個做法我自己覺得 好好舒服，即係話我哋嘅地位又被國家拉高緊。咁因為喺過去嘅一段時間，無可否認，我哋香港係同國內嘅同胞有疏離嘅，特別係我哋呢啲老香港，特別我自己作為都好關心政治嘅老香港，我責怪自己太過唔敏感，點解會咁簡單睇嗰啲雙非嘅問題啊、奶粉嘅問題啊、交污嘅問題啊、廣東道嘅問題啊，我會睇得咁世俗化呢？其實每一個當時發生呢幾年咁多年發生嘅問題，都係積聚緊一啲火力。呢、這個火力第一次燃點就係喺呢個所謂佔領中環嘅事件，咁一路演化到大家眾所周知嘅情況。無論好多朋友覺得，哎呀，點解而家又辣緊咗啊，又緊咗，又壓力咁大啊咁？我成日都講，請我哋上一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好多嘢都係源於一種唔知邊度推動出嚟嘅錯誤嘅觀念，強調個兩制就係英美嘅意識形態個制，英美嘅社會政治個制。因此我哋變咗追求嘅唔係一國下面共同繁榮發展嘅兩制，而係走向大家要分開嘅兩制。我作為一個老人家，我好清楚一個家庭各個房各個仔孫，佢存在著要分同埋存在著要合。除咗經濟原因、禮節原因、法律原因、感情原因之外，呢啲咁嘅醖釀都源於人，所以唔知邊度，當然我而家好清楚話俾大家聽，係源於美國嘅亞洲政策。喺當我哋實行一國兩制嘅時候，美國、英國、歐洲嘅國家所推落去落嚟嘅兩制係英美式嘅咁嘅做法，而且係趨向於即係引出個毒嘅態度嘅。咁當然就會造成今日我哋見到嘅種種嘅情況。所以我覺得點解我哋中國呢句古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咁所以當今日見到主席嚟香港採用咁嘅禮嘅時候呢，我深深感覺到而家係想將呢啲傷痕呢啲嘢彌補返融匯返。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四十年嚟關注住香港，從開始談判直到呢個回歸，直到今時今日，即係的確有好多自己嘅認知喺裏面。所以最近好多好多地方嘅朋友請我喺好多地方作呢啲小規模嘅座談，我都不辭勞苦都出席呢。咁我就覺得的確需要了解同埋多啲成全。無論我去解釋基本法22条、基本法23条，因為解釋基本法45条後面嘅嘢，因為回想喺嗰個幾十年前，呢個孜孜不倦喺北京、喺深圳、喺廣州、喺澳門各種各樣嘅會議室裏面，我哋嘅討論，一日又一日嘅討論，一次又一次嘅深宵嘅呢個座談，談到呢啲法律嘅時候，每一條嘅時候，而家回頭都係歷歷在目，因此呢次主席出嚟再講翻關於呢個對香港問題，特別喺呢個就職典禮上嗰篇嘅演講咧，我係咁細心，我諗我讀咗10次都唔止噶啦。每一段每一個字眼我都好謹慎這個去睇，因為我知道這些中國式的政治文件呢，每一個字每一個用詞用語標點符號 每一段落边段先边段后边段多几多字边段少几多个字都唔系文学家随意潇洒咁写嘅，而系咧有个规范喺里边嘅。吓咁啊，呢、這个如果我哋打开做呢个讲话，嗱，我知道大家唔知手头上有冇，我知道全世界都系我哋发行紧呢个中文同埋呢个英文嘅，咁啊有冇我唔知道，但系我只能够当你哋有咁嚟讲，因为我系好想一段一段将我感受到嘅嘢话俾大家听，同大家分享嘅。喺成篇讲话嘅第三段，佢就讲到中华民族五千几年嘅文明史，嗱一点就五千几年嘅文明史。大家有听我呢个节目都知道，我呢几年时时都讲到哈佛大学中国史、剑桥大学中国史，佢哋唔定位在五千，系定位在三千。我最初都以为呢个只系历史上嘅争论，而家咧我知道唔系，系整个全球对于中国嘅存在嘅一種不同角度嘅演繹同埋思考，所以西方歐美世界唔講五千年嘅，只係講三千年，係講秦嘅啫。而中國咧係講五千年。如果你哋細心以後讀啲文件，我特別知道我嘅聽眾裏邊係有一位喺我哋嘅明大學教中國政治嘅，佢。聽到我咁樣樣嚟論裏邊每一個字，佢覺得好得意，係嘛？咁因為佢唔識，因為佢係一個外籍嘅，咁唔係幾識。咁我同佢講，係嘛？講幾多個字，講幾多千年，都唔係隨口噏嘅。 以上節目內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